梗呢就係冇呢個菜蔬，咁既然亦都冇呢個谷米，亦都冇能夠做餸嘅菜蔬啦，咁當然係饑荒啦，冇得食啦。咁佛在呢個時候呢係化作呢個稻糧，稻就係稻草，即係谷米，糧呢就係嗰啲肉谷，就加今日所講啲包谷米。咁包谷米呢都可以呢抵肚餓㗎。咁日本人打仗喺香港幾年呢，好多人呢雖然冇飯食，但係有嗰啲乾嘅包谷米煲嚟食呢都已經係唔錯㗎啦。咁我本人都食過嗰陣時都算係唔錯啦。咁最慘呢固然冇呢個谷米煲飯啦，連呢呢啲乾嘅曬乾嘅谷所謂包谷米呀都冇啦。咁嗰陣時呢想唔捱肚餓都唔得啦，我哋嘅人呢唔餓得幾多日嘅啫，餓得三幾日都軟奶奶，再餓得兩三日就係咁玩完㗎啦。咁屬於呢個饑荒嘅時勢呀，咁佛呢就係現呢個稻糧谷米或者呢係瓜果蔬菜呢个话制猪的频率啦，就是救济我哋咧呢个贫穷，系冇得食，令我哋咧得到啊系饱满。不但有利益，就无不轻松啦。但者就系凡也，凡系有利益于众生，能够对众生有好处嘅。咁啊，诸佛呢就无不轻崇啊，轻就系兴起，崇呢就系尊崇啊，就等于话呢，只要有对众生呢利益嘅，诸佛呢都会去做，都会呢系兴起，令到贫穷无食嘅众生呢而得到呢系饱暖。咁啊，跟住呢就为佢说法啦。唔单令佢呢个外表呢、这个肉体啊解除呢个饥饿啊而得到饱满，亦令到佢呢个自心呢、这个法性啊，亦都得到呢个法水滋润，令呢个自心呢断除烦恼，而得到呢个法身健康嘅利益。佢话但有利益就无不轻松，不知其女婿冤亲。第现前捐数出死生之骨末，舍万劫之爱钱，等于含生的齐成佛道啊！此一段呢就属于兴起呢个大悲之中呢，属于第三个话冤亲普渡，就说明佛啊呢种个大悲心呢，唔单话度呢个三恶道嘅众生。亦都呢度一般的众生，而且度众生的时候呢是无分彼此，不分这个冤亲彼此。故说知其是女婿冤亲，知就是其次，等于说讲了上来这么多的道理，佛那种的大悲脱三途苦，能够度我哋呢个人类啊，除呢个疾病，除呢个饥馑。嗱，咁啊，其次呢，佢就都期望啊，所谓女婿嘅冤亲，女婿咧就系多生多世，冤咧就系冤家，亲咧就系亲人。嗱，其实我哋咧每受生一次，都有一次个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叔伯。呢啲就係至親噶啦，嗱我哋身為人咧，咁就總有冤家，總有呢個冤孽，總有呢個冤恨結冤嘅，咁啊合埋就叫做冤親。咁啊現在話期望啊，女婿以來嗰啲冤家或者嘅親屬，咁啊個女婿嘅冤親咧，所以我哋七月做盂蘭咧，好多人上個名超度啊，唔單話超度嗰啲親人啊，亦都超度咧女婿嗰啲冤家債主。咁啊，希望佢哋超度咗啦，咁啊，我家發心修行咧，既無呢個冤親債主嘅牽纏， 咁自己呢个道心道业咧就得以成就，顺利咧上进，冇咗呢个冤家债主咧来到搵你个麻烦。咁所以我哋要超度佢，乃至我哋出家受呢个比丘戒之前，将要登呢个比丘坛啊！我哋咧嗰啲师傅们咧就梗系为我哋咧放一台延后，咁我哋咧就超度啦。咁或者超度自己已经去世嘅父母，咁好多嘅写咧超度啊，多生多劫，尽空法界嘅冤亲债主啊，等于话咧我听人啊或者后人咧就登比丘坛受比丘戒。咁啊，希望你哋啦，唔好啦咁多个冤家债主咧，揾我个麻烦，等我好好地咧受呢个比丘戒，同你哋咧解冤解难。咁啊，所以就刺激累世嘅冤亲啊，就现前嘅眷属，呢个就讲今生啦，就系我哋今生咧，咁啊受生咪紧就自己个父母啦。或者呢不是只是自己一个，有兄弟姊妹啦，那么父母亦有他的亲属，父亲这方面有兄弟姊妹，母亲这方面亦有兄弟姊妹，所谓的叔啊伯啦，阿姑啦，阿姨啦，表哥啊表姐啊之类啦，这都是现在生存啊这一世呢的眷属的亲眷，他说现存就眷属啊。咁啊，怨佢哋点咧？我话出四生之骨门，出就系超出，系解脱。嗱，四生咧就系胎卵湿化，已经系讲过啦。嗱，胎生好似我哋人啦，嗱咁啊，狗啊、猫啊、牛啊，都系胎生。卵生咧，好似龟啊、蛇啊、鸡鸭啊。嗰啲都系卵生咧，系由个蛋嗰度咧变化出嚟。系湿咧，与呢个湿气有关；化咧，就与呢个天气变化有关。畜生啊，人类虽然系多，总之有情色嘅动物，但系离唔开咧呢个胎卵湿化四种咧，系包括晒啦。嗱，骨末就系沉沦咁嘅解法。现在话出咧。就纯粹是佛的大慈悲啊，令这个胎卵湿化四种的众生呢能够超出这个沉溺，脱出这个苦轮，那么他就出死生之骨门。这万劫之爱前，爱就是贪爱，其实我们有这个生死根本啊，都是有这个男女的贪爱。所以《圆觉经》里面讲，他说一切众生不皆以淫欲而正性命啊。在这个《楞严经》第四卷啊，亦都有讲啊，他说想爱就同结，爱不能离，执着世间子孙相生不断，是等执染这个欲贪为本啊。咁啊，因此咧，先至有呢个代代嘅生死，代代生存下去，当然冇可能咧唔死嘅。代代咁啊有生，代代就有死啦。咁啊，因此代代咁啊生存下佢死落去咧，咁啊生死不断。其主要嘅过患咧，就系在于呢个男女嘅贪爱。先至有呢个生生死死，代代咁啊生死落去咧，唔得解脱嗰种嘅前科啊！咁啊合埋其实爱钱啦，嗱咁啊现在舍万劫之爱钱，我哋如果依佛嘅教法嘅修行，所谓万缘放下，亦都提得起修道业，你就可以舍离。万劫以来啊，呢一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咧，呢、这个爱染嘅前科，佢话舍万劫之爱前，个等与含生就齐成佛道啊！嗱，咁啊呢两句咧就系、是、愿一切众生咧都得成佛果菩提。嗱，等 就是平等，不分彼此。含生呢，含就是含欲，即是含有；生呢，就是生命，亦即是众生啦。咁啊，含生呢，即是友情，即是众生啊，就是平等，与一切嘅友情嘅众生呢，都齐成佛道啊，统统你一齐得成呢，是佛果菩提。嗱，咁啊，始终呢，我曾经咧讲过，实在咧靠自力，亦都咧靠他力。嗱，靠他力就系佛嘅慈悲，就为我哋咧讲经说法，教育我哋，教导我哋咧要信因果，要戒杀放生，要有道心。咁啊，佛咧已经系教育我哋，但系信唔信啊？肯唔肯咧？去实行，咁就靠自己啦。咁自己如果肯相信佛语，肯遵照佛所教去行，咁就保证咧，真系能够齐成佛道啊！所以从前赵州老人，咁啊佢系禅宗嘅泰斗啊，系当时禅宗嘅一代祖师。咁既然佢有名望，有德学，当然就好多人去亲近佢嘅。咁当时咧，就有一个学人啊，就千山万水，咁啊旧时冇船冇飞机啊，阿爷都冇咁多车坐啊，咁啊都系孭个包袱。你唔好话几千年啦，咁啊就系我哋嘅年代，一嚿上大陆啊，咁啊学经教咧都冇咁多交通工具啊，都系听到得边一处个道场。寺庙啊，有边一位法师咧讲经，咁我哋就孭住个包袱。天冷就北风吹啊，天热咧就嗰啲热气吹啊，就系咁样千山万水啦，坐十一号巴士，两只十一号巴士，两只脚咁啊，由天光行到黑，行十一二个钟头小儿科，好平常，唔系了不起。行到个脚咧，嗰五只脚趾都起泡嘅，咁啊压开嘅。如果你一夹埋咧，嗰五个波一齐穿咧，有你成晚痛嘅。我哋就系咁样行路啊，咁你先至知道咧，矜贵，你就识得咧尊重呢个法宝，就冇今日咧咁舒服嘅。好啦，咁你既然明白咗咧，你就要修啦，咁啊修你都要揾一个名师嘅指导啊。咁啊呢个学人咧，佢哋仰慕呢个赵州老人啊，呢个道风，呢个德学，咁啊有人咧，佢哋都咪千山万水啊，孭住个包袱仔咧，咁就去到赵州老人嘅地方咧，咁啊同佢叩头顶礼啊，咁啊请佢开示啊。佢话老人啊，佢话弟子啦苦恼，咁啊亦都唔知点样修行。更加唔明白点样去了生死啊！所以咧，我千山万水来咧亲近你老人家，咁啊希望你老人家咧，咁啊一言半语啊，咁啊开示我，咁啊等我依教修行咧，能够了生脱死啦。咁啊呢个赵州老人一听咧，咁啊睇见佢啊都几有诚意。都啦吓，可以造就，咁啊佢就心念一动，佢话咁啊，得，佢话嗱，你跟我嚟，我会话俾你听，吓咁啊呢个学者咧，咁啊以为啊呢个长辈咧，唔知带佢去边个地方咧，咁啊同佢说法讲经啦，咁啊只有跟住佢咯，点一知个赵州老人咧边度都唔去，你嗰个去边时啊？佢就向住个厕所行。咁行到个厕所个门口咧，佢又唔入去喎，佢就礼翻转头咧，同呢个学者讲：，佢话嗱，你要我讲开示，开导你啊嘛。佢话我家话俾你听，嗱个里边系咩地方，你知道啦。咁啊，旧时嗰啲卫生署啦，啊冇咁干净，嗰啲味道都闻到噶啦。佢话嗱，你知唔知算咩地方啦？我家话俾你听，佢话我哋嘅人啊，连呢啲咁小嘅事。都唔可以请人代替呀、啊、都要自己呢去做妥。何况啊呢、这个了生脱死嘅事 怎可以依赖别人啊？咁啊，即系话咧，你自己好好地学，你自己好好地嘅参究。所谓佛法无多子啊，全靠自己咧呢、这个道心啊。咁呢个学人一听咧，所以佢就推移啊，自己咧精进，自己咧个学习。咁啊，所以我哋欲想啊，成就佛果菩提，一方面是仗他力，他力呢只能对我们教导，对我们呢是指点，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读啊所谓这个博士的论文，那么那些教授呢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教你，他只是指点你呢是怎样写，去哪个地方找参考书，他呢所帮你的就是这么多。如果你找到参考书，有什么发掘，有什么心得，那靠你自己去摸索，他就只有等你那篇论文来，他就没有多讲两句了。其实我们学佛呢与这个世间法都很吻合，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呢听了诸佛菩萨以及诸上善人的开示的教导，咁啊，是否能够得以成就，就系靠自己咧个修为。所以我哋对于亲近呢个善知识啊，唔好错过。我哋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系参学。你能够如此啊，你就有机会啦，可以啊齐成佛道。个话等于含生系齐成佛道啊。咁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与无情，一同圆中之。嗱，咁啊，最后咧就总结啦。咁啊，虚空本来咧以我哋呢个肉眼嚟睇咧，佢就真系无穷无尽嘅。我哋企到呢个海边，或者好多人坐个飞机啊，响呢个飞机嘅窗口望过去，实在呢个虚空咧，你好难揾到佢呢个边际。好难睇得到啦，就由边度到边度有个界限，一片都茫茫然。咁啊，点解此处话有尽呢？其实世间法呢应该都有限量嘅，只不过太广嘅地方呢，太阔太大嘅地方呢，我哋呢个肉眼呢係好难得睇得尽。其实虚空呢虽然係无穷无尽啦，佢係无穷无尽中呢嘅有尽。总有人呢都会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呢，他说即使这个虚空有所穷尽，但是我这一种的度众生的菩提心愿，与佛看齐，学佛之所学，行佛之所行，这种的心愿是无有穷尽。那么我们愿什么呢？佢话情与无情，都同源种子啊！情就系我哋啲众生啦。嗱，我哋众生咧，唔单有呢个外表嘅肉体啊，亦都有个理想，有个思想。咁啊，每一个人咧，都有佢一种嘅想法，有佢呢个理想。咁啊，有情色，有分别，有知觉，肚饿佢识得去搵嘢食，颈渴佢识得去饮水。我哋疲倦，佢识得去揾地方休息瞓觉。嗱，咁啊呢啲咧叫做有情色、有知觉、有分别，咁就叫做情。嗱，无情咧就系指呢个草木啦，所谓山河大地啊。嗱，有情就系众生世界啦，无情咧佢哋气世界、气世间。现在话情与无情。即是有情色的众生与个无情色的众生呢，都同源种子啊，同时呢是圆满一切种子成佛道。因为有情与无情都是离不开呢这个法身的理体，以法身为体，由迷这个法身理体故而唤起这个有情的众生与个无情的世界。所以现在我们发愿返往归真之时， 从这个有情无情划归本体，亦都离不开这个化身的理体。所以我们要发愿，愿这个有情与无情一切众生乃至山河国土共同圆满这个一切种子得成佛道。所以这一篇如山祖师发愿文，他这个层次是很好的，由先先皈依三宝，以三宝为凭证，然后我们忏悔，力一心而忏悔，忏悔清净了，我们呢就发愿，所谓愿不逢不难，是不缺四缘，咁然后呢就发呢个四宏誓愿，发菩提心，咁跟住呢就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来个结束。所以呢一篇文虽然呢唔系佛经，但系宜山言禅师啊，佢唔单有德，佢仲有学，深入经藏啊，用短短少少个文字，将佢一生所学而到表露出来，如同佛说啦。假如每一个人能够将呢一篇文熟读，亦都将呢一篇文嘅意思了解，然后咧好好地老老实实咧去修养一番啊，亦都准可以啦，断烦恼而成佛道啊，准可以同佛一样，以大悲心咧嚟嘅上求下化。嗱，咁啊，讲到呢处啦，就应该咧系呢个问答嘅时间。Thank you.